免费划珠筏，五项水上拓展等你挑战。青城高速十六出口直达清凉谷。

再存在吗？现时我别再只看天花。我非你杯茶，也可尽情地喝吧。别遗忘有人在为你洗沙。

没低垂，灯火昏黄不定，风吹过来，风吹过来，你的消息，你的消息，这就是我心里的歌。当我老了，我真希望这首歌是唱给你的。 一个人的自由是智慧和意志力并存的结果，没有哪个姑娘能在胡吃海喝中保持健康优雅的身材，也很少见一个没有工作效率的人能轻轻松松升职加薪。每个人都活得自由，但是从自律到自由这个过程太漫长了，常常还没开始多久就被我们的懒惰与舒适感打败，最后活得自律的人少之又少。经典选了选，我是英奇，但真正的自律就是自由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